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虚拟机如何成立子公司，让公司变集团。咱们前面啊，所有的章节涉及到的 Linux 操作系统的那些原理，都是在一台 Linux 服务器上工作的。在前面的原理的阐述中，我们一直啊，把这个 Linux 啊，当成一家外包公司的老板来看待。想要管理这么复杂、这么大的一个公司，需要配备咱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机制。Linux 啊，当然很强大。Linux 服务器呢，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强大，无论是计算、网络、存储都越来越牛了。比如说内存啊，我动不动就几百 G 的内存，网络设备呢，一个端口的带宽呢，动不动就是几十 G 啊，甚至上百 G， 存储呢，在数据中心也至少是 PB 级别的。那么公司大了呢，也有大的好处，当然呢，也有大的毛病，也就是咱们常见的那个叫大公司病，它就是不灵活。在这里面啊，不灵活又有下这么几种，我列一下，你看你是不是都遇见过。第一个啊，就是资源大小不灵活。有时候啊，我们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大规格的机器，可能呢，我们只想尝试一下某些新的业务，申请一个特别小的，比如说就四核八 G 服务器呢，尝试一下。但是呢，我们根本不可能采购这么小规格的服务器。那无论是每个项目需要多大规格的机器，公司都会统一采购，就限制几种啊，全部都是上面这种大规格的。第二个呢，就是资源申请不灵活，规定死那就规定死吧，但是每次申请机器呢都要重新采购，这个周期很长。第三个呢，就是资源复用不灵活，反正我需要的资源不多，那是不是可以和别人共享一台机器呢？这样不同的进程就可能产生冲突。比如说我们讲过 socket 有端口，这个端口呢就没有商量好啊，就会冲突。另外呢，就是别人用过的电脑呢，我们不知道上面他做过哪些操作，有很多的历史包袱，如果重新安装呢，代价就比较大。这些是不是和咱们大公司里面遇到的问题很像？按理说大事情啊，流程严谨没有问题，很多小事情也要这么严谨，也要被拖累走整个流程，而且很容易出现资源冲突，每天跨部门协调非常累，历史包袱严重，创新呢没有办法轻装上阵。那么很多公司处理这种问题采取的策略呢，就是我们成立一个独立的子公司，进行独立的决策、独立的运营，往往用于创新型的项目。 Linux 啊，它也采取了相应的手段，就是我们在一台物理机上可以创建出虚拟机来，每个虚拟机呢都有自己单独的操作系统，灵活的规格，一个命令呢就能把它启动起来，每次创建的时候呢都是完全新的操作系统，很好的解决了上面那个不灵活的问题。但是啊，要使用虚拟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啊，前面都学过啊，我们也知道操作系统的程序啊分两种，一种啊叫用户态的程序啊，比如说 Word 呀、Excel 啊等等，一种呢是内核态的程序，比如说我们讲的那些内核代码呀、驱动程序啊等等。那么为了区分内核态和用户态呢， CPU 专门设置了四个特权等级啊，从0、1、2、3来做这个事情。当时啊，写 Linux 内核的时候，估计那些大牛们还不知道啊，说将来会有一种虚拟机的这种形式出现。大牛们想，一共两个级别，两个特权就够了，那就是一个内核态，一个用户态。那么现在有四个等级，好奢侈，好富裕，于是呢就敞开了用。于是呢决定内核态啊就运行在第零个级别，用户态呢就运行在第三个级别，占了两头，中间呢都不用，那太不会过日子了。大牛们在写 Linux 内核的时候，如果说用户态的程序做事情，那么就将扳手呢搬到第三个等级，一旦说哎，我要申请更多的资源，就需要将扳手呢搬到第零个等级，内核呢才能用高权限来访问这些资源，申请完资源以后呢就要返回用户态，那扳手呢就再搬回去。那这个程序呢一直非常顺利的运行，直到虚拟机出现。如果啊你安装过这个 VirtualBox 桌面版，你可以用这个虚拟化软件来创建一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呢，我们可以装一个 Linux， 外面的操作系统呢同样也是 Linux。 那 VirtualBox 这个虚拟化软件，它和你的 Excel 一样，都是在你的任务栏里啊并排放着的，它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应用。当你进入虚拟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虚拟机里面啊也有 Excel， 这个 Excel 也是一个普通的应用。这个时候啊，麻烦的事就出现了，当你舍身处地的站在虚拟机里边那个内核的角度去看，去思考一下人生，你又会出现困惑了，会想我到底是啥。在硬件上的操作系统来看，我呢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应用，只能运行在用户台。可是大牛们当时生我的时候，我的每一行代码都告诉我 我是个内核呀，我应该运行在内核态呀。那当虚拟机里面的 Excel 要访问网络的时候，它需要向我请求，我的代码就应该努力的去操作那个网卡。那尽管我努力，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现在在用户态，我没有权限。于是呢，我的思想呢就分裂了。那怎么办呢？于是啊，在虚拟化层，也就是说在 Watchbox 这一层，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它呢有三种虚拟化的方式。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方式，叫做完全虚拟化。什么叫完全虚拟化呢？其实就说白了，就是一种骗人的方式。这个虚拟化软件啊，它会模拟假的 CPU、假的内存、假的网络、假的硬盘啊，给到我，让我自我感觉良好，感觉诶，我好像终于又像个内核了。但是呢，真正的工作模式呢，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就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虚拟机里边的内核啊，他说，我现在要在 CPU 上跑一个指令了。然后虚拟化软件说，没问题，你是内核吗？你当然可以跑啊，你有权限。那个虚拟化软件呢，就转头去找物理机的内核说，报告，我管理的虚拟机里边有一个，它要执行一个 CPU 的指令，能不能帮忙空出一小段空闲的 CPU 时间来，让我带它跑个指令。那物理机的内核就说，那你等着，另外一个跑着呢，过一会儿哎，它跑完了，该你了。那虚拟化软件说，那我开始带它跑了，哎，终于跑完了。跑完了以后呢，就出来一个结果。然后呢，虚拟化软件呢就转头给虚拟机的内核说，哥们儿，你给我的指令啊，我已经跑完了，结果呢是这个。你看，我说你是内核吧，你绝对有权限，没问题，下次跑指令还找我。那虚拟内核说，哎，看来我真的是内核，我有权限跑指令，可是哥们儿，这个指令啊跑得好像有点慢呢。那虚拟化软件说，这就不错了，还有好几个等着排队跑呢。那内存的申请模式呢就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虚拟内核说啊，我启动啊需要4个 G 的内存啊，我好把它呢分给我上面的应用。虚拟化软件说，没问题，才4个 G 嘛，你是内核，我马上就申请好。那虚拟化软件呢就转头给物理机内核说，报告，我上面启动个虚拟机，它需要4G 的内存，你应该给我4个房间。物理内核说，怎么又一个虚拟机啊，好吧，我给你4个房间，给你90 91 92 93这4个房间。然后虚拟化软件呢就转头给虚拟机内核说，哥们儿，内存有了，0123这4个房间都是你的，你看你是内核嘛，独占资源，从零开始编码呢就都是你的了。那虚拟机内核说，诶，看来我真是内核啊，啊，所有的这个物理内存都是我的，我都能从头开始用。那好，那我就在房间2的第3个柜子里面放个东西吧。虚拟化软件说，哦，要放东西啊，哦，那没问题。但是他心里就开始想，我查查看，这个虚拟机啊，它是从90号房间开始的，现在说要放在房间2放东西，那么就相当于应该在房间92放东西。于是呢，虚拟化软件就转头给物理机内核说，报告，我上面的虚拟机啊要在92号房间的第3个柜子里面放个东西。好了，说完了 CPU 和内存的例子，网络和硬盘的呢我就不细说了，情况呢也是类似，都是虚拟化软件模拟一个给虚拟机里面的内核看，其实啊啥事呢都要虚拟化软件再转一遍。这种方式呢坏处就是慢，而且往往慢到不可忍受。于是呢，虚拟化软件就想，我能不能不当传话筒，让虚拟机的内核正视自己的身份啊，别说你自己是内核，你还真喘上了，你又不是物理机，你是虚拟机，你要知道自己是虚拟机。但是呢，这个时候怎么解决这个权限等级的问题呢？于是呢，就需要硬件的帮忙。英特尔啊，有一个叫做 VTX， AMD 呢，有一个叫 AMDV， 它从硬件上帮上了忙。当初谁让你们写内核的大牛用等级的时候这么奢侈，用完了0就用3，也不省着点。没办法，我只好另起炉灶，弄一个新的标志位，表示当前我到底是在虚拟机的状态下，还是在真正的物理机内核的状态下。对于虚拟机的内核来讲，只要我把标志位设置为虚拟机的状态，我就可以直接在 CPU 上执行大部分的指令，并不需要虚拟化软件在中间转述，除非啊我遇到特别敏感的指令，才需要将标志位设置为物理机内核运行，这样呢就会大大提高了效率。所以说呢，我们安装虚拟机的时候啊，请务必要将物理 CPU 的这个标志位打开。想知道是否打开呢？对于英特尔啊，你可以 grip VMX。对 AMD 呢，你可以 grip SVM， 都是在哪个文件里面呢？都是在 proc CPU info 这个文件里面的。因为这里面呢需要硬件，所以说呢这种模式叫做硬件辅助虚拟化。另外啊，就是我访问网络或者访问硬盘的时候，为了取得更高的性能，那也需要让虚拟内核加载特殊的驱动，也是让虚拟内核从代码层面就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我们不能啊像物理机一样访问网络或者硬盘，而是用一种特殊的驱动，特殊的方式。 我就知道啊、哦，我呀根本就不是物理的内核，我知道我就是虚拟机，我没那么高的权限，我很可能和很多虚拟机都共享物理资源，所以说我要学会排队。我写硬盘呢，其实写的是一张物理机上的文件，那我写的文件的缓存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我发送网络包，我根本不可能发给真正的网络设备，而是应该发给一个虚拟的设备，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内存里面拷贝它啊？等等。一旦我知道我自己啊不是物理机内核，我就痛定思痛啊，只好重新认识自己，反而能够找出很多的方式来优化我的资源访问。这个呢叫做半虚拟化 Parallel Virtualization。 对于桌面虚拟化软件，我们经常采用的就是 VirtualBox。 如果使用服务器上的虚拟化软件呢，会有另外的选型。那服务器上的虚拟化软件呢，多使用 QEMU， 其中啊后面这个 EMU 它全称叫Emulator， 就是模拟器的意思。所以说啊，如果我们单纯的使用 QEMU， 采用的就是完全虚拟化这种模式。那 QEMU 呢，它会像 GuestOS 啊，我们经常叫客户机，来模拟 CPU， 也会模拟其他的硬件。 GuestOS 呢会认为自己啊是和硬件直接打交道的，那其实呢同 QEMU 模拟出来的硬件打交道。 QEMU 呢会将这些指令转移给真正的硬件，由于所有的指令都要从 QEMU 这里过一手，所以说性能啊就会比较差。按照上面的介绍啊，完全虚拟化是非常慢的，所以说呢就要使用这个硬件辅助虚拟化技术，就是英特尔杠 VX 或者 AMD 杠 V， 那么需要在 CPU 硬件呢开启这个标志位，一般在 BIOS 里面设置，当确认这个标志位真的开了以后，那么就可以通过 KVM 啊将 GuestOS CPU 指令不经过 QEMU 的转移直接运行，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所以说啊， KVM 在内核里面需要有一个模块来设置当前的 CPU 啊，它到底是在 GuestOS 里面用还是在 HostOS 里面用。下面我们来看啊，内核模块是否含有 KVM， 就需要用 LSMode Grip KVM 来看。 KVM 啊，它是个内核模块，它怎么向用户态暴露接口呢？它通过一个字符设备文件，就是斜线 dev 斜线 KVM 来暴露接口。用户态程序呢可以通过 IO Control 呢来访问这个接口。比如说呢，你可以通过下面的流程啊编写程序。首先我们要把这个 dev kvm open 啊打开，然后呢通过 IO control 告诉他说，哎，我要创建一个 vm 叫 create vm。 create vm 以后呢，接下来我要说，哎，我 create vcpu， 我给他创建一个 cpu， 然后呢这个 cpu 呢就开始运行了。运行的时候呢不断的调用 km run， 那 run 的时候呢，哎，当有的时间呢他会 exit， 就是说我从 kvm 里面退出会有很多种原因，那么经常遇到了两种原因，一个是哎因为遭遇了 IO 啊，另外一个就是 hot。 那么如果说这两个原因都处理完了啊，发现其实并不是异常，那么就重新回到 for 循环，那再 kvm run 啊，再进行运行，那如此这个虚拟机就一直运行啊，直到退出。 QMU 啊将 kvm 整合进来以后呢，它将有关 CPU 的指令的部分呢交由内核模块直接来做，那么这就是叫 QEMU 杠 KVM， 你会发现 QEMU 多了个后缀，在有的系统上呢叫 QEMU 杠 System 杠叉叉叉。那 QEMU 和 KVM 它整合完了以后呢，这个 CPU 的性能问题啊就解决了。另外呢 QEMU 还会模拟其他的硬件，比如说有网络有硬盘，同样呢这个全虚拟化的模式也会影响这些设备的性能。于是呢 QEMU 就会采取半虚拟化的方式，让 GuestOS 来加载特殊的驱动来做这件事情。例如呢，网络需要加载一个特殊的驱动叫 virtualio 下划线 net， 存储呢也需要加载一个特殊的驱动叫做 virtualio 下划线 block。 那 guest 呢需要安装这些半虚拟化的驱动，那这时候呢安装完了驱动了以后， guestOS 就知道啊、哦、我是一个虚拟机，所以说数据呢会直接发送给半虚拟化的设备，经过特殊的处理，比如说啊我可以里边有排队啊，有缓存啊，有批量处理啊等等性能优化的方式，那最终呢再发给真正的硬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提高一个性能。至此啊，整个关系就像下面这个图一样，对吧？ QEMU 杠 KVM 会有两个路径，一个是 CPU 和内存，那么它啊会过这种硬件辅助虚拟化，那么还有网络和存储啊会过半虚拟化啊，其他的设备呢可能还是全虚拟化。那么在了解了 QEMU 杠 KVM 的工作原理以后，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如何使用 QEMU 杠 KVM 来创建一个能够上网的虚拟机。 如果啊使用 VirtualBox 创建这个虚拟机，我们在界面上点一点就能创建出一个上网的虚拟机来了。但是如果使用 QEM 跟 KVM 呢，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一切啊都得自己手动来敲命令。不过这个过程啊可以了解 KVM 虚拟机创建的一个原理。首先啊我们要给虚拟机起一个名字啊，在 KVM 里面啊就是杠 name， 比如说我们起的名字叫做 Ubuntu Test 啊，对应到这个 VirtualBox 它的截屏啊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叫 Ubuntu Test。那设置一个内存大小呢啊，在 VirtualBox 里面我拖动一下就知道了，它设置了1024兆。那么呢在 KVM 里面呢就是杠 M1024。那么创建一个虚拟化的硬盘呢，对于 VirtualIO 来讲呢，它是 VDI 这种模式，它是你看 VirtualBox 硬盘镜像是一种特殊的。对于 KVM 来讲呢它不一样。那么硬盘呢有两种格式，一种是动态分配的，也就是说一开始创建的时候看起来很大，但是呢其实真正占用的空间很小，那真是有多少数据写进去呢才真正占用那么多的空间。另外一个呢叫固定大小，就是一开始啊就占用指定的大小。你看这里有动态分配有固定大小。那比如说我们这台电脑硬盘的大小呢我们就设置为8个G 啊。那么在 KVM 里面呢我们也需要创建一个虚拟的镜像，比如大小是8个G。那么呢如果设置为 QCOW2， 那这种格式呢就表示它是动态分配的格式。RAW 这种格式呢就是固定大小的格式，它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命令啊进行创建。接着呢我们将 Ubuntu 的 ISO 挂在为光盘，然后呢在 KVM 里面呢就会设置杠 CDROOM， 然后把 ISO 挂载进去。挂载进去以后呢啊就相当于VirtualBox 里面啊这样配置。接下来呢会创建一个网络，有时候呢我们会选择桥接网络，有时候会选择 NET 网络，那这在 KVM 里面呢只有自己配置了。接下来呢 VirtualBox 呢会有一个界面可以看到安装的整个过程，在 KVM 里面呢我们要用 VNC 来做，那么参数呢就是杠 VNC 冒号19。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用下面这个命令来创建 KVM 虚拟机了啊，大家看到里面会有一些参数。启动了虚拟机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连接 VNC， 连接上去了以后呢就像我们连接到显示器上，我们就能看到它安装的一个过程。它安装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我们普通安装 Ubuntu 的流程一模一样的啊，我们安装好了 Ubuntu， 然后运行 shutdown-hnow 啊来关闭这个虚拟机。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对 KVM 来创建桥接网络了，这个啊就要模拟 VirtualBox 这个桥接网络的模式。如果啊我们在桌面虚拟化软件上选择桥接网络，那么在你的笔记本电脑上呢就会形成下面这样一个结构，就是哎，它会给你创建一个虚拟的交换机，然后虚拟机它有两个网卡会连到这个虚拟交换机，这个虚拟交换机呢会连到你这个物理网卡，然后连到外部的网络。那么每个虚拟交换机呢都会有虚拟网卡，在你的笔记本电脑上你会发现还多了几个网卡，它其实就是虚拟交换机。这个虚拟交换机呢会将虚拟机连在一起，在桥接模式下物理网卡呢它也是连接到这个虚拟交换机上，这个物理网卡呢在桌面虚拟化软件的界面名称里面进行设定。如果使用桥接网络，当你登录到虚拟机里面看 IP 地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虚拟机的地址和你笔记本电脑里面的地址以及你旁边同事那个电脑的地址呢它都是同一个网段。这是为什么呢？这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将物理机和虚拟机放在同一个网桥上，这就相当于这个网桥上直接连了三台机器，它们都是同一个网段的啊，全部打平了。在数据中心里面采取的呢也是类似的技术，连接方式呢就如下图所示，只不过说呢另算的每台机器上都要创建网桥 B20， 那虚拟的网卡呢都会连到 B20 上，物理网卡呢也连到 B20 上，那么所有的 B20 都通过物理网卡连接到物理交换机上。那同样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拓扑图，同样是将网络打平，那虚拟机呢会和物理网络具有相同的网段，也就相当于我们将两个虚拟交换机一个物理交换机一共三个交换机连在一起，将两组四个虚拟机和两台物理机全部打平放在一个二层网络里面。那 QEMU-QVM 如何才能创建一个这样的桥接网络呢？要经过下面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在 host 机器上创建一个 bridge网桥 B20， 通过下面这个 BR Control@B20 哎进行创建。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网卡启动啊，将 B20 设置为 up。 接下来呢会创建一个 type device， 那就是 town control-b， 那将 type 0呢设置为 up， 然后呢将 type 0呢我们要把它加载到呢那个 B20 上去。第六步呢就是启动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会配置啊，我的虚拟机呢要连接 Type0 呢刚才已经连接到 B20 上去了，会发现这个启动的这个参数啊相对比较的复杂，但是呢也比较容易看得懂啊，这里面呢有名称 name 啊2048啊是 memory 啊 ubuntu test 点 qcow2 啊这个是硬盘，然后 gunnet 是网络啊，这里面写的它是 tab 0啊 script 呢是 window 啊 vnc 呢还是视为19。那第七步，虚拟机启动以后呢，如果网卡没有配置还是无法连接外网，那需要先给 B20 呢设置为一个 IP 地址，那这个网段呢你随便定一个就行了。那 VNC 呢连上虚拟机了以后，那么给网卡设置地址，重启虚拟机，那这时候呢按说在虚拟机里面我们就可以拼通这个 B20 了。如果要想访问外网呢，在 host 上要设定 net， 那么并且呢我们要把 enable IP forwarding 啊把它设置成功，这时候呢应该可以拼通外网的网关。如果说 DNS 我们配置的还没有错的话，这时候啊就可以进行 apt get update 了。在这里啊请你记住这个 QEMU system-x864 这里面启动命令，这里面啊有 CPU 虚拟化的 QVM， 有内存虚拟化，硬盘虚拟化，网络虚拟化，接下来的章节啊我们会看到内核是如何进行虚拟化的。最后啊进入总结时刻，今天啊我们讲了虚拟化的基本原理，并且可以手动创建一个可以上网的虚拟机了，请你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理解虚拟机启动的参数是理解虚拟化技术的入口，而学会创建虚拟机可以在我们后面做内核相关实验的时候呢使得非常方便。这一节呢我们需要记住以下的一些知识点，虚拟化的本质呢就是用 QEMU 来模拟硬件，但是模拟的方式呢比较慢，需要加速。虚拟化呢主要模拟的是 CPU、 内存、网络、存储，那么分别呢有不同的加速方法，其中 CPU 和内存呢主要使用硬件辅助虚拟化的进行加速，那需要配备特殊的硬件呢才能完成。网络和存储呢主要是用特殊的半虚拟化驱动来进行加速，需要加载特殊的驱动程序呢才可以。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请你务必自己使用 QEMU 按照上面我写的步骤呢创建一台虚拟机。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